因另外一家呢是新晋的民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接下来呢，这两家公司啊，其实都纷纷交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太空探索公司那这个时间可是非常非常的快。那么在波音公司2019年进行试飞的时候，其实太空探索公司呢，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载人龙飞船的相关的实验。其实在此之前呢，已经也给国际空间站进行了无人的货运飞船的发射。到这一次啊，波音公司呢进行试飞之前，其实呢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已经完成了三次而且最近的一次呢，不但是把宇航员呢成功的带去了，也是成功的带回地球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SpaceX 的创新能力，包括呢它的技术的这个整个的研发的实力，真的是要比百年的波音是要领先很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人在纷纷的讨论啊，这个是不是也是百年波音太过于传统，甚至说太过于保守，甚至也有人说，哎呀，这就是大企业病啊。你看过去在这样的大企业当中，他们的确在人类的航空史呢有很多的革新，也创造出了非常多的产品，但是呢很多的大企业走在最后呢，就会被自己庞大的身躯所绊倒。波音无论说是之前所出现的737 MAX 的相关的空难啊，以及设计失误以外呢，这次在星际客机的项目当中也能够看到自身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这个问题呢，随着载人航天时代的到来，是不是对于百年波音来说，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进而进行改变呢？总说在航天领域呢，一定要步步为营。过去呢，大家也都认为这个做法是没错的。但是啊，像 SpaceX 这家公司的出现，也让大家呢，对于这个传统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思考。也许创新这件事情是不分领域的，无论说是高精尖的航天领域，或者说你在街边开一个面馆，创新本质的内涵都是一样，大胆的向前走，打破陈规，才能够将我们下一步的未来更好的更快的带到我们的面前。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让人听起来有点忧心忡忡啊，格陵兰的冰盖继续再融化。 丹麦研究人员近日表示，受近期热浪影响，覆盖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的冰盖正在大面积融化，眼下每天融冰大约80亿吨，相当于往年夏季融冰速度的两倍。格陵兰冰盖是世界第二大冰盖，面积将近18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南极冰盖。格陵兰冰盖2000年以后消融速度加快，最近几年的融化速度比2000年以前增加约4倍。此前格陵兰冰盖最大规模融化发生在2019年夏季。据了解，格陵兰冰盖本次流失冰量已经超过2019年夏季。不过由于今年夏季初期气温偏低，以及上半年降雪降雨等因素，格陵兰冰盖2021年到目前为止的流失冰量仍处在相对正常的水平。如果格陵兰冰盖全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上升6至7米。欧洲研究人员今年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按照格陵兰冰盖当前融化速度，全球海平面到2100年将上升10厘米至18厘米。 说说格陵兰，这个是地球上非常非常大的一块冰盖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呢，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上网来去搜索，看看这大块冰盖到底是有多大。如果这大块冰化了，其实未来呢，对于整个啊地球的影响，包括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的影响呢，其实会超出大家的想象。虽然说呢，今年的这个数据呢，并没有让我们多么惊讶，但是呢，这个数据当中也有很多的偶然情况。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时间尺度拉得更长一点来看，格陵兰未来的冰块的融化的速度，包括整个现这个，在那片海域当中啊，要真正流入到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些冰，可能会超出大家的想象，而且这个过程呢，也许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会在短时间内会有一个反转。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真的是要生活在海边的人，还有内陆国家的很多人，大家真的要做好一些准备，面对夏季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加严峻的汛情会来考验我们。以下我们来说一下新加坡。新加坡呢将会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减少电子垃圾，具体的措施有什么？减少电子垃圾最好的方法又有什么呢？ 新加坡科技工商协会和社会企业永续生活研究所联合发起的旧电子产品再生计划日前在线上启动，活动为期6个月，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旨在提高民众环保意识，应对日益严重的电子垃圾问题。电子垃圾隐藏着巨大的健康和环境风险， 据统计，新加坡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超过60,000吨，但电子垃圾回收率一直不高。2020年，电子垃圾回收量仅1400吨。今年7月起，新加坡电子垃圾管理系统正式启动。目前，在新加坡的超市、购物中心、社区俱乐部等一些公共场所，专门用于回收电池、打印机、手机、电脑等电子垃圾的白色回收箱随处可见。民众可下载手机应用程序，扫描回收箱上的二维码，上传即将投进去的电子垃圾照片，即可赚取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兑换成代金券，用于支付网约车、外卖、共享单车等费用。应用程序还可以帮助用户定位附近的电子垃圾箱位置，查看近期回收活动等。 新加坡是多大的一个国家，不用我说，各位心里都是有数的。那么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呢，大约也有60,000吨左右。那咱们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包括我们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土，其实当中生活的14亿的人，那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那数量肯定更多了。其实现在呢，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了电子垃圾对于环境的破坏，对于资源的浪费，但是呢，怎么能够把它回收，或者更有效率的回收，一直是一个困扰大家的问题。不妨说啊，参照一下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垃圾，这个垃圾是什么呢？就是矿泉水瓶。各位现在已经很难捡到矿泉水瓶了，或者很难看到在街上有人被随意丢弃的矿泉水瓶吧？那是因为矿泉水瓶可以卖钱，而且呢，整个的回收和处理的产业链非常的发达。电子垃圾要想得到很好的处理，其实刚才我所说的整个的产业链相关的配套要是能够做到位的话，其实处理电子垃圾也不是问题。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知以及相关的科研动态。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的话题。今天呢，聊的内容和大家呢所使用的新能源车有关系，我们聊一种新的电池形态，这个电池叫做钠离子电池。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无论是哪种技术，稳定充足的功能都是应用的首要条件。尽管目前锂电池技术相对成熟，但各大动力电池厂商也并没有停止关于新型电池的研究和探索。近日，电池厂商宁德时代举行了首场线上发布会，发布了第一代钠离子电池。正所谓动力电池钠时代，改良发展向未来。钠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有什么区别？钠离子电池有着怎样的发展过程呢？在未来，钠离子电池又有着怎样的应用前景？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跨入电池钠时代。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新能源汽车当中所使用的动力电池有关系。最近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呢，发布了全新的钠离子电池，此举啊，也是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什么是钠离子电池？新一代的钠离子电池是否意味着新能源汽车会即将进入钠电池的时代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介绍做客节目的第一位嘉宾，也是呢一位钠离子电池的创业者，来自中科海纳的 CEO 唐坤。唐坤，晚上好。 大家好。 刚才我向各位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新闻事件的背景，大家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啊，钠离子电池跟我们现在汽车当中所使用的三元锂电池到底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钠离子电池等于是这个目前锂离子电池的一个叫孪生品吧，就是它其实的所有的这个原理都和锂离子电池相同，那只不过在这个我们在储能的这个载流子上，就是从锂离子变成了钠离子电池。就是它的原理包括工艺都和锂电池相同，但是呢，就是替换了载流子。大概是这样。 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载流子，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来储存电荷的。就说锂 从正极到负极是锂是离子跑过去，然后电子从外电路走过来， 嗯， 所以就是锂离子来传，就是起到这个传输电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就把锂离子换成了钠离子。那锂和钠大家如果还记得元素周期表的话， 嗯， 它是同一组的， 对 啊，第一组的这个锂钠钾如铯， 嗯， 所以它两个都是各带一个电子， 嗯， 那它两个就是性能上也是相近的。 嗯，我们这个在化学当中都学过啊，要是两个元素呢在元素周期表上的位置比较近，实际上它们的化学元素的性质也会比较相近啊。那实际上用钠来去取代锂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事儿呢应该也不是最近才有的想法，科学家们在之前是不是也做过尝试？ 对，我就说它是孪生的话，就是说大家提出这个锂离子电池跟钠离子电池概念都是在1970年代， 嗯 啊，上世纪70年代， 嗯 啊，科学家做，因为整个原理上是一样的吧。然后科学家其实当时还没有管具体应用场景，那么锂可以走，那钠也可以走，是这样。那后来它这产业化其实就说锂离子电池应该很快速的成功了。90年，90几年之后，这个索尼把锂离电池做成了真正的商品， 嗯， 用在了这个摄像机上，啊，用在了各种这个消费类电子上， 嗯， 啊，迅速成功。那钠离子电池呢？由于这个钠电池钠离子的半径啊比锂离子要大，因为它多了8个电子，所以说它的这个能量密度会比锂离子电池要低很多。 嗯， 或者说低20%到30%， 嗯，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有比较好的锂电池技术出来了，那么大家就不再去研究钠离子电池了。 嗯， 那最近钠离子电池重新进入这个视野，主要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全球电动化这个趋势确立之后，这个锂的价格，锂资源的这个地球储量的问题就到了这个面前。 嗯， 就我们最近由于我们动力电池这个做电动车市场的这个火爆发展， 嗯， 那么碳酸锂的价格从以前的4万块钱一吨，现在涨到了10万块钱一吨。 哦， 啊，这个所以说成本上，包括资源上，这个中国的锂资源80%是靠进口， 嗯， 那么这个在这个快速扩张的时候，这个海外的这些这个矿产企业就给我们提价， 嗯， 那么从这个国家的战略安全上，我们也是选择了这种。钠元素来，就是人们重新再回过来再去看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离子电池首先资源上没有任何问题啊，到处都是钠元素，我们吃的盐啊，小苏打，都是有钠离子的。然后呢，从成本上，钠离子理论上会比这个一吨碳酸钠的价格是2000块钱，一吨碳酸锂刚才我介绍10万块钱，所以这价格上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所以这个从这个主流的科研企业到我们这种科创企业，到这个您的时代都在看这个新的技术啊，这是整个背景。 对，这个技术要是接下来把它变为大规模使用的商品，其实成本能够降非常非常的多。您刚才讲到一边是10万块钱，另外一边是2000块钱，那中间这个利润可是很大。而且呢，作用在市场当中，我们使用呢钠离子作为能源动力的新能源电动车，其实成本也会下降不少。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新发布的钠离子的电池，我们先就宁德时代的这个相关的数据来说的话，它在真正的使用过程中，比如说它这个储能的效果如何？再跟磷酸铁锂电池相比，包括和三元锂电池相比的话，它能够达到它们多少的性能水平呢？ 只看宁德时代发布的两个数据，它的能量密度160瓦时每公斤，基本上是和磷酸铁锂相同了。然后其实整个这个储能的效率，就是说我们充进去多少电，能放了多少电。我们认为这个钠电池跟锂电池的原理是一样的。就可以，也可以认为这儿也是完全一致的。能量效率大概在90%多以上。这块应该是没有区别。对。 就是您觉得今天我们提到的钠离子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它其实是可以在同一个水平来进行性能输出的。 就是我们认为这钠离子电池其实目前来讲技术程度上还是比锂电池要弱一些，因为它还是时间的积累上，包括技术的积累上，包括整个产业链积累上，因为还是一个新兴的事物，还是要差一些。但是我就说，就宁德时代发布的这两个技术指标来讲，还是很高了。但是它也其实我们客观点看，它也没有说这块现在就是一个量产的产品，它只是说这个研发上可以到，跟我们在老百姓能用到， 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哦，所以说是不是也可以客观的解释，您的是在这一次的发布会当中，时间有关钠离子电池的发布也仅仅是十分钟，在这一部分呢，可以说是用轻描淡写来进行概括，而不是说一场非常盛大的啊那种推广级的发布会。原因是在于这个产品距离真正的市场化的应用还要走一段的时间。那么我想问您，这个走一段的时间，这个时间在您看来大约是多少？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未来可以用到我们在马路上跑的这些新能源车上呢？ 这个我谈一下我个人的感觉，包括宁德时代，宁德时代他自己其实给了自己一个时间点，是说2023年这个全产业链上都能做上配套。他说可能还有2到3年的时间。跟我们预测的时间也是差不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一个变革。就是大家以前是做锂电池，我们讲的三元材料正极，磷酸铁锂正极，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换成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那目前呢，可能我们看到的报道只有中海钠有这个正负极材料的这个量产。那其实其他的这个企业还没有。所以说整个产业链上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完善。另外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从产品化来讲，单点的技术指标我们都可以给的。但实际上你知道，一块电池我们不仅要能量密度，还有它的循环寿命，还有它的成本。 对， 所以做产品的话，它还有好多不同的这个维度需要去完善。我们觉得可能是未来的2到3年，我们能在市面上能够买到这个我们所谓的低成本的钠离子电池。 那在您看来，钠离子电池未来的能量密度，也就是说它里面能够储的电啊，还有多少的成长空间，甚至说在未来有没有可能超过三元锂电池呢？ 我目前的判断，超过三元可能是有难度的，但超过磷酸铁锂应该是非常可能的。因为现在宁德时代给出的是160瓦时每公斤。目前的主流的也就是磷酸铁锂，好的也就是160到170。那么钠离子电池可以通过材料体系的这个进一步的研发，我们觉得可以到200瓦时每公斤。这个跟宁德时代当时给的判断第二代也是一致的。所以说我们跟三元比还是会有区别。就是说我想多说一句，他在这个发布会上他讲到了，就是钠离子电池跟磷酸跟锂电池混用，对吧？钠离子电池可以快充，用来提供这个快充的能力。那么磷酸铁或锂电池用来提升能量密度，就是我们还是默认钠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比锂电池还是要低的。对。 那 因为它确实是在科学上，钠离子的这个半径是要大的。就是它的理论的能量密度就是要小于锂离子电池相同的体系。 哦，您刚才跟我们所说明的这个场景是未来在一辆车上很有可能会装两种电池，是这个意思吗？一种是三元电池，一种是钠离子电池。 这个是这是在宁德时代发布会上他们提出的一个想法。我们认为是很有可能。 对， 而且这个就是这个可能性，其实包括我们目前也有好多用，一边是超级电容，一边是锂离子电池。都是有的。这个想法是，或这个工程的问题不是问题。那么我们是只不过是在这儿，我们有了新的钠离子电池，我们也把它用在了这个场景里。所以说就是说，两个不同的产品提供不同的性，一个提供快充性的，一个提供这个能量的性。 哎，这个倒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啊，因为大家着急的时候呢，我们就使用钠离子电池的这一部分来进行快充，解决呢应急出行的问题。如果不急的话呢，比如说当天晚上回在家里连上充电桩，慢慢的充一晚上，这样可以解决呢长时间里程出行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搭配。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关于安全性的问题。客观来说呢，三元锂电池呢因为能量密度很高，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国内呢还是国外呢，有部分的车使用了三元锂电池之后呢，一旦出现着火的情况，那么这个火呀短时间内是熄不灭的。甚至我曾经看过美国相关的消防管理部门的报道，就是扑灭一辆普通的燃油车，它需要的水大概是一吨多一点，但是如果扑灭一辆装着三元锂电池的高储能的电动车，它大概得需要106吨的水。那么足以见得呢，其实三元锂电池在这个安全性这方面其实还是在目前为止大家多少还是有一些担忧的。那么钠离子电池会有这方面的安全问题的潜在隐患吗？ 对，就是我们目前所有的测试结果表明，这个钠离子电池的安全性可能会接近磷酸铁锂或比磷酸铁锂还要好一些。 会肯定是要比三元材料要好很多，因为三元材料还是能量里边的能量密度太高了。 嗯。 我们这个能量密度可能会小于或你接近磷酸铁锂，所以我们的这个安全性和铁锂体系差不多。 嗯。 刚刚您讲那个确实是事实，就是说其实我的观点一直都是没有绝对的安全。 嗯。 这个电池它就是一个能量体。 嗯。 那一个能量体在短时间内如果发生了短路，它的能量释放的话确实就会发热。这个造成一些这个爆炸或燃烧的这个现象。 嗯。 那么在铺燃油车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把它的反应给取消了，就是说它本来要烧着的，我用水把它给盖掉，所以说我耗水少。但实际上电池的话就是这个水是没法阻止这个电池的能量释放的。 嗯。 所以说就是说回过头来就说钠电池还是要比三元材料的电池要安全性要好很多。 嗯。 甚至是优于磷酸铁锂电池。 嗯， 这也是它的一个卖点。嗯 嗯，对，就是第一呢是储能，跟磷酸铁锂比呢差不了多少。第二呢，安全性又会再提升一个层级，这的确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非常具有前景性的产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一谈有关它最终落地的价格。您刚才跟我们提到啊，就从元素的角度来讲呢，它一边是2000元人民币，另外一边呢是100万元人民币。我们算上人工，算上科研开发，再算上各种各样的加工流程，在您看来未来钠离子电池会比三元锂电池能够便宜多少？如果未来应用在车辆的层面上，那个车辆的整体的价格又会比现在又会低多少呢？ 哦，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计算， 嗯， 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讲了碳酸锂跟碳酸钠，其实实际上整个电池里还有其他各种元素啊，这个用了铜箔呀，还有一些这个镍啊、钴啊，这样的元素。所以说我们在电池侧成品的电池侧，像您说的用上人工的话，那我们自己算的话，我们可能比这个三元电池成本能下降40%，差不多40%。那对磷酸铁锂的话，大概是能下降20%左右。 嗯， 对， 嗯，那如果表现在整车上呢，会对一辆车整体的售价会产生多少影响？ 整车上，如果我们做一下估算，比如说现在整车我们电池在里边大概占50%，左右的话，我们能在50%里边，下降个10%到20%，那么就是5%到10%差不多，因为整车就更系统了。对、 对。 然后呢，但是钠电池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对，那对三元的话，它的续航里程就会短。实际上我们觉得钠离子电池，哪怕说跟这个锂电池混用的话，它的应用场景不是这个高端的长续航的车，应该是 A0 级城市通行300公里左右的。 嗯， 这样一些，乘用车。 嗯， 对， 嗯，所以我们今天从钠电池的这个角度来讲，未来在路面上出现的新能源汽车的种类可能会更多啊、有的呢，也许就是长续航的，用的是三元锂的；有的呢，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钠离子电池的。这个也是丰富我们整个的市场使用环境，也丰富大家呢在购买过程当中产品选择的品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和大家简单聊了聊有关钠离子电池的相关话题。以上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科海钠的 CEO 唐坤，谢谢唐坤。 好，谢谢大家。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来谈钠离子电池。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嘉宾是燃料电池工程师张琪，欢迎张琪。 大家好，我是张琪。 钠离子电池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最近是吸引了很多人关注的目光。您呢，也是作为业内人士，您看好钠离子电池的未来吗？ 我觉得这个钠离子电池可能跟很多这种电化学体系都是一样的，都属于前途光明，道路坎坷，还是未来肯定还是应该还不错吧。 那此话怎讲，就是光明的前途我们已经和大家说到了，但是这个道路崎岖又崎岖表现在哪里呢？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吧，就首先说那个成本的问题。 就是这个成本，就是我们一般会认为啊，这个钠离子电池，这个钠肯定要比这个锂要便宜。 嗯 嗯，我之前查过一些这个数据，大概锂的容量呢，大概可能是钠的三倍。 嗯， 但是成本呢，要比钠要贵30倍。 嗯， 现在我没了解最新的数据，这我之前大概了解的成本。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讨论正极材料的时候，这个最贵的是不是钠这件事儿，其实是不是锂这件事儿是值得讨论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说正极材料，什么钴酸锂啊、锰酸锂啊、镍酸锂啊，这些材料， 嗯， 其实锂在里边占的比例并不大。其实我们可能钴啊、镍啊这些占的稍微大一点。加入钠之后，这个它的这个材料成本真正能降多少，这个是还是值得深入去讨论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钠在自然界中，虽然丰度比较高，但它是好不好提取？因为锂后面有一个，就是在我们不做电动车之前， 嗯， 钴酸锂啊这些材料已经有一条产业链去生产制造它了。然后钠这个产业链的规模到一定到什么程度，它的成本才可能真正的比那个锂要便宜。 嗯， 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说道路坎坷呢？就是说它可能未来的在规模化之后，就真正的规模化之后，它可能会具有成本优势。但是在短期内可能也是一个创新，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不能说试验性质，可能说是这种就叫什么公测性质吧。 嗯嗯，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关于钠元素啊，可能在真实的生产过程中没有我们想象中啊来的那么容易，但是它的总体的量是很多，哪怕说我们是一点一点去试，但是最后的总体量很多的话，那它的这个前期的研发成本也应该会被后期的总量来去摊销。您觉得我的这个理解有问题吗？ 长期看肯定没问题啊。其实咱们就这个就可以直接举氢这个例子嘛，对吧？水在自然界里也很多呀。 嗯， 但是现在氢的成本那很高啊。 嗯， 对吧？就是说这个其实是背后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个人认为它后边有一个产业链的概念，就是我如果是我这个产品是单独为你生产的，那么你的成本一般会很高，因为没人去帮你摊这个成本。但如果是这是一条产业链里出来的一个产品，那么它在全产业链上去摊销这个成本，比如说我们车里用的汽油，我们用的化妆品、塑料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它都是这条产业链，是由这条产业链出来的产品。 嗯， 所以在全产业链上成本给摊销了。比如再举个例子，就是咱们家里刷碗那个钢丝球，那个如果单独给您加工一个这个钢丝球，您觉得得花多少钱？肯定很贵啊，对吧？它为什么那么便宜呢？它实际上是好多加工品的废料给你团成这么个球就卖了，要么也是扔。 嗯， 所以它未来的话一定是在一个产业链的角度上，就是我这条产业链形成了，它有一定的规模化之后，在未来可能在成本上还是会有优势的。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您看来未来在应用的层面，钠离子的电池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吗？ 我觉得还是找到它合适的一些使用场景，因为我看了一些报道啊，其中说钠离子电池的一个优势，比如说它的那个内阻比较小。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快速充电，那么在锂电池可能就实现不了。 嗯， 就这件事儿上，可能如果作为一个电池单体来说，那么这件事儿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如果我是几百个电池甚至上千个电池成组之后，内阻比较小，这件事儿是不是优势，那就不一定了。咱们举个例子啊，咱们随便说一个数，假设我这个电池的电阻是1欧姆， 嗯， 然后呢我这个电池之间的偏差是0.1欧姆，就两个电池之间的偏差。 嗯， 那么这时候的那个电池的偏差呢，相当于是相当于偏差于10%嘛，对吧？ 嗯， 如果是我那个电池的电阻是0.1欧姆，然后我偏差还是0.1欧姆的话，那我电池的偏差就变成100%了。 嗯， 也就是说，在无数个电池成组的时候，那个由于你的电池内阻非常小，那么呢，你产生一点点这个偏差，可能对这个电池从比例上来看，它的内阻的差异就非常大了。那么在充电的过程中，这怎么去让这个能量去均匀的分到每个电池上，不让这个体质好的电池充电太多，然后体质差的电池充不进电。 嗯， 这个在控制上都需要一系列的这个控制策略。 嗯， 所以那个我记着有一个知名的这个能源专家也提过这个思路，就是适当的增加一点电池的内阻。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让电池在这个系统匹配啊更好一点。 嗯，就现在我们用的电池其实里面也有一个内阻的问题，而且这个内阻呢要比我们今天谈到的钠离子电池还要再大。那现在的电池不存在说因为内阻的不平衡导致在应用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毛病出现吗？ 也存在，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很多设计上来说哈，就是说我们期望这个，产品它的这种内耗越来越小，内阻越来越小，但是内阻太小的时候呢，在我这个电池分容啊什么的，就比较难做， 嗯， 所以呢，这个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有些电池内阻小，然后呢，有些电池内阻大，那么在充电的时候呢。 嗯， 需要一些比较复杂的技术，比如说所谓的什么这种均衡啊，均衡的技术，然后去弥补这些事儿。实际上这个事儿就是最后就是算总账嘛，如果是内阻小，然后在这个充电效率上更合适一点， 嗯， 那么可能就选择这种内阻小加这种均衡策略吧。如果是内阻比较大，更合适一点，那就可能会选那种内阻稍微大一点的电池，你可能你成组匹配起来更简单一点。 嗯， 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嗯，但是从那个宏观上说，肯定是内阻越小越好，人字号小嘛， 嗯， 转化效率高。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在具体工程化的过程中，还得要做很多的实验，还得有很多的路要走。 对， 那我们在相关新闻报道当中啊，也看到了宁德时代呢对外给出了一个时间表，2023年，实际上也就是2年以后，钠离子电池呢就可以上市投入使用了。您对于这个时间表怎么看？您觉得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还是一个乐观的估计？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目前看应该算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吧，就是它有两件事实际上需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钠离子电池去替代锂离子电池的这个必要性，就是你到底钠离子电池有什么真正的可以替代锂离子电池的地方？从市场上角度来看，我觉得成本第一，首先是便宜， 嗯， 这个是必要性是最大的。 对， 然后后面比如说像安全性啊，像循环寿命啊这些啊，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嗯， 另外一个是值得讨论的是宁德要投产或者说要量产这个钠离子电池，它的目的是为了未来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增量市场，因为它预示可能锂电池的规模可能是不是已经跟不上这个市场的增量了。 嗯， 然后为的是增量市场，就相当于我不用替代锂电池，我只是有一部分产品到时候会产生一个空白。 嗯 啊，如果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真是特别合理的这么一个战略。 嗯，锂电池不够用的地方， 我觉得它这个 咱们来用钠离子电池，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因为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因为现在发展很快，2018年、2019年之后，基本上年销量基本都过100万辆了。 嗯， 那么未来加上这个双碳的这个压力，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要禁售这种普通燃油车的这个时间表的这个到来， 嗯， 未来的这个对电池的需求肯定是进一步的增长，而且可能是几何级数的增长。 嗯， 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在国内汽车我看的数字是2020年大概才占1%多。 嗯， 那么未来如果是有这个大的这种替代或者这种更迭，那么锂电池可能就是不够用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钠离子电池可以去补上一个空缺，在一些比较好的场景，比如说适合钠的电池的一些场景，然后成本也合适， 嗯， 然后这个产品就推出去了。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战略。 嗯，那您觉得钠离子电池的广泛运用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我们对于锂元素进口的这种焦虑？ 我觉得这点上来说，其实还是看成本，就是这个其实市场做出的选择往往不是说哪个就应该选哪个产品，而是实际上选择了哪个产品。就是我们说了很多，好多时候其实消费者都是用脚去投票嘛，都是用钱去投票，所以就钠离子电池的应用是不是能替代能这个缓解我们的这个进口的这个焦虑或者说这个威胁吧，但实际上还要看它的成本是不是真的能符合市场的这个需求。 嗯，好的，我们在以上时间呢针对宁德时代这家呢 动力电池公司所推出的钠离子电池呢进行了相关的科学解读。也感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二位嘉宾，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资讯，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 大家好，我是真好骗的姐姐真好信，大家可以叫我真真二。哎呀，好骗呐、啊！我、 二姐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呀？你粉底擦多了？ 不是，哎呀，我这不是明天有个重要的考试吗？我紧张、啊。 哎呀，紧张个什么呀？你不都好好准备了那么久吗？哎，不要怕。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害怕呀。你看我这手都在抖，我抖个不停啊。 哎呦，真的呀？哎呀呀，这回换我紧张了，怎么办？怎么办啊？ 你又紧张什么？考试的人又不是你。 哎呀，不是二姐，你看你这手抖的呀，有点像帕金森的症状。哎呦，我好怕你呀、啊，年纪轻轻就患上了帕金森啊！ 什么？真好骗，你可别吓我。 二姐，我没吓你，我是认真的。手抖啊，就是帕金森的症状啊。二姐啊，你真是英年早 早什么？ 早患病啊！ 你吓死我了，你。那你快说我该怎么办呀？ 咱们赶紧去问问大哥真知道吧，毕竟啊他什么都知道。 哎，怎么了好心？ 哎呀大哥啊，不好了，二姐啊他患上帕金森病了。 呸，别瞎说。 大哥，好骗没瞎说，你看我这手抖的。怎么不抖了？刚才抖得可厉害了呢。 对呀、啊，我刚才觉得二姐啊，患上帕金森症了。 哎，首先呢，我不得不说明一下，帕金森病是典型的老年慢性疾病，虽然年轻人也有患病的，但是概率很低。 那万一我就是那一朵年轻人当中的奇葩呢？ 哎，这话你倒是没说错啊，你确实是一朵听风就是雨的奇葩。 大哥。 好，说正经的啊，人之所以会得帕金森病，是因为大脑中调节身体运动的部位出现了问题，病患会手抖，行动迟缓，其中呢，行动迟缓才是帕金森的核心症状，比如刷牙洗脸动作缓慢，写字歪歪扭扭等等。 那我确实还没到这个地步。 对嘛，如果你只是手抖，并不意味着你就患上帕金森病了。帕金森病的手抖不是普通的手抖，它呢有四个特点：第一，静止的时候明显；第二，精神紧张的时候加重；第三，随意做动作的时候减轻；第四，睡觉的时候它就不抖了。手抖这种现象其实挺常见的，特别是心里紧张的时候。 对，二姐啊，其实就是因为考试紧张才手抖的。 哼，真好骗，你还真是说变就变呀、啊！那刚才你凭什么说我就是帕金森？ 哎，好心呐、啊，不就是一场考试吗？有什么好紧张的？你看看，你每天面对你弟弟那可怕的智商，你都不觉得害怕，一场考试而已嘛，放轻松，一定可以的。 哇哦，大哥，你说的好有道理哦。 你们， 好骗，你手怎么也抖上了？ 我被大哥气得手抖不行啊。 手紧握。 就有的沧桑。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